第29集。我们三人在山上安营扎寨，因为相思子还需要几天才能成亲。我站在雪山之上，给我的辅导员打电话请假。他似乎对于我的请假习以为常，好在明年就……等等，我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吴贤禅，他这样子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好，需要照顾。而且我现在有钱了呀，我老公有公司了呀，我已经提前找到工作了呀，不如我休个学呢。但又感觉有点对不起老院长对我的栽培，这让我左右为难。他在帐篷里抱着暖水瓶，把头埋在自己的肚子里，呼噜呼噜的睡觉。娘的，算了，再坚持坚持，明年就可以去公司玩霸道总裁俏秘书。红豆成了鸟，一直护着那株相思子，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，希望雪停下，希望雪停下。三天之后，吴贤禅大了些，他顶着风雪走出了帐篷，来到那株相思子身边，咬破了自己的猫猫肉垫，滴了两滴血在上面。 还清了，扯平了。 在凌晨的时候，我从梦中醒来，倒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太热了。睡觉的时候，我们都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，现在我竟然热得好像在蒸笼之中一样。我迷迷糊糊地坐起身，摸了一把脑门上的汗，看向在一边睡得四仰八叉小雀雀指向天空的乌贤蝉，撸了一把他的小肚子。老公，你热不热呀？ 怎么了？我觉得还可以。老婆怎么了？有火焚身是吗？再坚持坚持。老公， 好了，你不要再说话了。我捏住他的猫嘴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别骚了，你真的没有觉得有点热吗？ 就也还好吧。你看那是什么？ 帐篷外面有一点灯光在隐隐约约的发亮。我拉开了帐篷的门，外面春风拂面，地上开满了小花。我一时之间有些迷茫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未曾清醒，不然这海拔7000米之上怎么会有漫山遍野的花呢？不远处那株相思子正在散发着点点萤火，不多时他身上的小豆脱落殆尽，落地成花，在他脚下堆叠成层层叠叠的花丛，他光秃秃的一根嫩绿枝条隐没在了光中。在几分钟之后，温黄的柔光悉数散去，花丛之上躺着一只赤红色的小鸟，看上去跟红豆相差无几，它也有一只翅膀。红豆对着它啾了一声，它也啾了一声，它们碰了碰鹅黄色的小嘴，抱在了一起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相互融合，在最后变成了一只形似凤凰的火红色大鸟，双翅展开，足足有两个我那么长，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跑了几步，腾空而起，借着7000米的海拔向着太阳飞去。日出，霞光，比翼鸟，我被他们带起的风扇了个踉跄，但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只大鸟伸展着翅膀追赶太阳。妈的，我在心中骂道，我懂了，他们刚才转过来看我那一眼是为了告诉我往后点，现在看看这山顶之上只剩下我跟乌贤禅，我们的帐篷都被扇跑了，这也不知道他们还回不回来啊。你说说，还好现在不冷啊。我抱着乌贤禅坐下来，来都来了，那就别白了，看看日出吧。我抱着他，他在我的怀里晃尾巴。 老婆，我在太阳升起来时爱你。 什么意思？ 太阳永远升起，我永远爱你。 他温柔地说道。随后，我的怀里出现了一个小男孩，乌黑头发，碧绿眼睛。他仰起头来， 在我脸上轻轻印下了一个柔软的、温暖的、属于人类的吻。我们等了很久，红豆他们都没回来。我想，这就是传说之中的放飞自我吧。我从日出等到正午，山顶依然漫山遍野的白色小花。我猜，应该是相思子成了精，给这山带来了勃勃生机。可惜这海拔太高了点，鲜少有人能看到这里的美景。这，就是独属于我跟巫贤臣天下独一份的浪漫了。我喜滋滋地想着，抱着他往山下走。下山要比上山快得多，但巫贤臣赖在我身上哼哼唧唧，像个真正的小孩子，一定要让我抱着他走。我的胳膊直打颤，比登山还累。他在我怀里问道：“ 怎么样，老婆？人类幼崽不如小喵喵吧？” 你妈的，人类幼崽这么大都不需要抱了好吗？他不说话，乖巧地趴在我怀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声说道：“ 以前也有个人这么抱过我的，他从来不嫌弃我沉，也不嫌弃路途遥远。” 哦，是吗？后面怎么样了？ 人类逃不过生老病死，老婆，我没有留住他。 原本我该吃醋，但我现在又有些心疼。我想，是不是那个人死后，巫贤臣就没人抱抱，也没人管了？会不会因为这个人，所以他才会去吞食相思子？会不会因为这个人，他才在那个地方待了几百年呢？我亲了亲他娇嫩的脸颊。妈，没事儿，我不走。到时候等我死了，你就把我留下来，也把我做成一个什么能随身携带的东西，或者就像你说的，我投胎了，你去找我，我们在一起上学，一起长大。等到20岁，你还娶我做老婆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让我投胎成女孩子。他看着我，似乎有点不解。那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给你生小喵喵了。反正你爱着我的灵魂，不是吗？ 我还爱着老婆的胸肌和腹肌。 他特真诚地说道。妈的，不要用小孩子的脸说这种话，我不是什么恋童癖啊，谢谢。到了山脚下，已经是晚上了，随便找了个宾馆住，又碰见了那个给红豆衣服的大娘。她看着我怀里的巫贤臣瞪大的眼睛，她不敢相信地问道：“ 哎呦，你们去山上生孩子了？怎么这么大了？”“ 啊，这是我在山上捡的孩子，还挺好看的，准备带回家养起来，您觉得呢？” 我觉得不行，还是报警吧，给人爸妈送回去，还是会血呢。哎呀，小宝贝真好看呀，这丢了爸妈得多难受啊。 巫贤臣看着这个大娘，忽然伸出手来，奶声奶气的喊道：“ 奶奶，抱抱。” 你妈的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一头雾水的看着她被大娘抱过去稀罕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